欢迎进入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 Podcast Corner。 两部网络日志，一个爱情故事。 舞会之后，我送了小小的 reception 回家。在临走的时候，我礼貌地 goodbye kiss 了他一下。 去完波之后，波点先生送我回家，他竟然锡我啊。虽然只是一个 goodbye kiss， 但我知道这个 kiss 将会一段爱情的开始。 谢安琪饰演阿阳，李日朗饰演丁木。 网志改编广播剧《部落平衡线》。 12月12日，我竟然会因为错过了某一些东西而非常痛恨自己。上星期日起身，我发现电话有一个 miss call， 打来的时间大约是凌晨4点多左右。当我看到那8个字的电话号码，我呆了，打来的竟然会是他。但是这个电话号码明明已经停用了，就好像我们的关系一样，应该是永久取消而不是暂停使用。我即刻打翻俾佢，点知传嚟嘅竟然系 阁下刚才所打嘅电话号码，而家暂时停止服务。 佢一定系有方法可以再次用呢一个号码，用完之后又停用，一定系。但系点解佢会突然间想揾我呢？佢一定系挂住我，佢一定系挂住我哋之前相处嘅日子。分开咗，先知道我对佢重要咧。既然佢有勇气打嚟，他一定会再有勇气再打多次来的。这几天我都不敢接任何人的电话，我怕会令到他打不到给我。不敢接的电话包括了家人，也都包括了小小的 reception。 我终于明白，我等的其实只是有一个人，沈志薇，我仍然很喜欢你。 12月13号，我觉得自己好好笑啊！原来我只是一个代替品，又或者其实做代替品不是最好笑，最好笑的是一个代替品以为自己是证人，还以为自己守得云开见月明，这样才是彻彻底底的笑话。国舞会之后的一日，我本来以为波点先生会找我，可惜他电话根本没有响过，打给他他亦都唔听。我想我唔应该多心啦，我哋啱啱先拍拖，或者佢只係太眼瞓要休息下呢。虽然我好挂住佢，但应该表现得大大方方。於是我静静咁样等波点先生打嚟，可惜佢冇搵过我。辛辛苦苦终于等到星期一9点，本来以为可以同佢见面打个招呼，再確认一下自己嘅身份啦。但他竟然刻意地不望我，宁愿同兰花樽打招呼。之后那两日他仍然不望我，不理我，我打电话给他又不听，即使是工作上的接触他都变得很冷淡。我究竟做错些什么啊？我最错的就是爱上了他。我卒之看到波点先生的唯一缺点，就是他对前度女友的心情。他是一个念情的人，他是一个专一的人，可惜这些优点一放在我身上都变成缺点了。 两部网络日志，一个爱情故事。 12月15日，希望大家容许我在这里跟一个人道歉。我承认我是一个没机心的人，在这一段独身的日子，我很无意之间地跟小小的 reception 行得很近，近到自己都不发觉，原来我们在表面上已经差不多是情侣了。我曾经问自己， 是不是因为怕孤独而将感情投放在另一个人身上呢？我知道不是，因为我心告诉我，我感情仍然停留在一个人身上，根本就没有放开过。甚至乎我觉得自己根本没可能再对任何人产生任何感情，所以全部在这段时间出现的人，我只会当他们是朋友，无论男男女女都是一样。所以对不住，20万个对不住，我承认我真是一个衰人。虽然个 timing 是啱，但我对你的感觉根本由一开始就是错。对不住小小的 reception， 我辜负了你对我的爱。 12月15日，失去你之后，生活开始乏味。今日波点先生同我提出分手，分咩手啫？我哋有一齐过咩？一个礼貌嘅 goodbye kiss 啫嘛，我就可以以你女朋友自居啦咩？我好憎你啊，憎得好辛苦啊！我知道而家嘅我好可怜，因为无论爱你定系恨你，都只不过系喺度虐待自己。今日波点先生打俾我，话一齐食 lunch。我仲好天真咁，以为佢因为对我冷淡而想同我道歉，然后我带住微笑咁话唔介意，但系原来佢只系想讲 ，sorry 啊，我唔想你误会。 点解啫？你真系一啲都冇中意过我？ 唔系 ，sorry， 我仲未忘记佢。 唔紧要啊，我可以等噶。连一个等的机会都不给我。我记得自己说过，我只不过是想做他快乐的天使，如果分手可以令他快乐，我又为什么要苦苦痴缠他？收音机传来一首熟悉的英文歌，一路听我的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。我想唱给你听，我想你知道，无论你对我多残忍，即使你决定要同他一起，我心里面都永远有你，会永远祝福你。 网志改编广播剧《部落平衡线》，主演谢安琪、李日朗，作者李伯恒、朱佩君，编剧阿亨，原创主题音乐阿 Low。